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他精彩的讲述，这里有他不凡的经历，这里会有我们和您的感动，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2:20与您相约。 柳石，我国第一代车手，人称车王，因曾为2008年奥运会提供安保的万名警察做驾驶培训，又被人们称为警察的总教头。现如今他出现在各大安全驾驶的公益活动上，为公众的安全保驾护航。好的，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玲。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副院长、汽车特种驾驶培训中心的主任柳石。你好，柳教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警察学院的教师柳石。 柳教授，我们经常看见您出现在媒体上跟大家讲解一些安全的知识。北京的很多市民都认识您，但是可能对您个人的经历未必很了解。我在查阅您的资料的时候发现呢，您本身是北京师范大学体育足球班毕业的。那当时毕业的时候本来对自己的打算是什么样的？怎么跟车产生了联系呢？ 是这样，我们那年毕业的时候呢，正好是我们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当时呢还是国家的统招统分，所以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有5个毕业志愿的选择。这个有机关，有单位，有这个企事业。回家呢把这个情况跟家里人商量了一下，我父亲母亲他们呢都是教师出身，原来在学校一直在学校工作。听完我说完以后呢，就是建议我去北京市公安局。后来我就问我父亲，我说为什么您同意我去公安局？他说你这个从小就比较调皮，到公安局呢它是个纪律的部队，有约束，能够有管理，对你来说呢有好处。那我们当年的那些年轻人都是非常听这个家长话的。有句话就是在家听家长的，出门听老师的。 那您自个儿没想法吗？ 小时候就2个愿望，一个是开车，第二个是当警察，天天在家里模仿的驾驶员，然后一到公共汽车上就是往驾驶员旁边那个座位就往那儿跑。 观察。 对。所以很幸运，这一生呢把自己小的时候愿望都实现了，一个是开车，而且呢开车开到职业，第二呢当警察。 柳教授，您本身就是北京人是吗？ 祖籍是陕西。 那您在哪儿长大的呢？ 我在北京生北京长。我呢是82年大学毕业以后呢，按照我父亲所说的填报了这个北京市公安局这个工作的这个志愿。也就特别巧，这个学校呢就把我分配到了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当然我们学的是这个师范专业，所以呢北京市公安局呢又把我们呢分配到了当时的北京市人民警察学校。在警察学校做这个军事体育的教官。分配到那儿以后呢，有教射击的，有教擒敌格斗的，有教车辆驾驶的。那么当时呢我是对车辆驾驶非常感兴趣，削尖了脑袋往那个车辆驾驶的这个教研室往这里钻。 就是有事没事就到人家那儿去看看，有事没事就往人家那儿凑。正好呢，人家那个教研室呢也是在缺这方面的老师， 嗯， 所以呢，看见我也爱好，也往这边老钻，就跟领导建议我呢到车辆驾驶这个教学的部门来。我就在这个机会之下， 嗯， 就如愿以偿， 嗯， 进入了这个车辆驾驶教研室呢。当时呢，我们真的也是非常时髦。你想想，80年代初期，我们每家还摊不上有一辆自行车， 是是， 我们就已经开始按照我们俗话就开始玩汽车 啊， 玩汽车，玩摩托车，那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超前，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件事。 那时候心里是不是感觉挺骄傲的？ 不但是挺骄傲的 啊， 每天高高兴兴的，美滋滋的上班。为什么能玩车？ 嗯， 这一玩就玩了33年了啊。 所以您那个时候的工作就是每天跟这个车打交道， 对， 做训练是吗？ 对， 嗯， 搞教学，然后搞车辆的维修，搞保养，所以就天天就是从早到晚就是跟车打交道。 嗯。虽然大学毕业后的柳石有机会天天与车接触，但是真正成为我国第一代车手，还是因为30年前的1985年9月15号，他参加了第一届港京拉力赛。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汽车比赛。当时的港京拉力赛从香港出发，跨越7个省市，全程3412公里，限时4天到达北京天安门。当时的柳石由于缺乏赛车经验，比赛过程并不顺利。 1985年，我们呢当时是想拓展我们教学的内容，我呢就到了这个当时的总参，解放军总参谋部，他有一个军训部 啊， 我呢想去军训部找一些关于车辆驾驶训练的一些教材。结果军训部那会儿呢，他们接待我们的同志就说呢，说我们刚刚恢复训练，你们不妨呢去一下国家体委，就是现在的体育总局， 嗯， 说他们呢有摩托车运动处，你们到他们那看看他们有没有适合于你们教学用的教材。所以呢，我就按照人家总参的同志的指引呢，就到了当时的国家体委。接待我们的呢，正好呢就是当时国家体委竞赛一司，也就是军体司， 嗯， 负责摩托运动的郑于仁先生 啊， 就是我们后来管他叫大郑，大郑的。他在给我们介绍整个这个摩托车训练的这些技术啊、教材啊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顺便就问了我们一句，说我们现在啊正好要搞这个汽车比赛，从香港到北京是国际上的一种比赛，叫拉力赛，你们有没有兴趣参与？哎呦，当时一听都觉得不相信，说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件事儿就被我们赶上了。 嗯、 我们说当然当然当然希望了、嗯。这时候呢，他的这个领导就是当时中国摩托运动协会的秘书长，叫齐金城， 嗯， 大齐大齐的，他呢进来了，一看我们呢，他也很兴奋，说哎呀，这帮小伙子不错啊。看看能不能那个从你们这儿选点人去参加这个汽车比赛的培训。 嗯， 我们回来以后就把这情况跟学院做了汇报，当时的警察学校做了汇报，学校也非常支持，他说哎呀这非常好，当时学校就给我们一个指示，借国家体委比赛这个有利的时机培养我们的老师，为我们车辆驾驶训练来做人才的培养， 所以就成就了您说第一代中国的第一代车手。 对，这里边还有特别巧的，当时呢真的开车比我们好的人，比我们经验丰富的人有的是。 但他们是野路子还是也是有专业训练的呢？ 不管人家是野路子也好，专业训练的也好， 嗯， 人家的技术经验都比我们强。但是为什么就我们能够被当时国家体委这个摩托运动处所看重呢？ 嗯， 就是我们职业的特点。你都可能不知道，当时出国呀是一项 特别严肃的政治活动， 嗯，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出国的， 嗯， 一定要经过四级审查，最后到什么级呀？最后到省部级审查， 嗯， 你要没有省部级的批准，你都出不了国，都不给你办护照， 嗯， 而且我们当时训练呢，不是去香港，去英国， 啊， 所以呢，当时的国家体委呢，他就有一个要求，就是出国的人不能在国外有一些不良的言行， 啊， 更不能不回来了。所以呢，他要求这些人必须有一个政治上的可靠和保障。 嗯， 所以这就谈到为什么要选我们了。我们是警察，所有的政治审查保障都是由公安局、公安部负责。所以他们考虑到这一点呢，就是从警察当中选选手最安全最可靠， 嗯， 所以就这么一个机会，我们在当时技术水平不是很高，经验不是很丰富的状态下，就被选中去英国参加集训。 嗯，我看这个港京拉力赛全程是3412公里，需要4天的时间。 嗯， 我想您当时的专业技能跟港京拉力赛需要的一种程度，这之间有没有一些悬殊？包括您出国在英国系统的学习，感觉到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可能还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那个时候给您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和感受呢？ 我们可以说和赛车运动有着天壤之别。 嗯， 根本不懂。别说见，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啊！ 所以我们到了英国银石赛车场，第一天的训练让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不可相信。你比如说，在这个行驶当中做180度的掉头， 嗯， 当时呢是用手刹车拉手刹，使那个车迅速达到180掉头 啊。 原来我们在国内的认识呢，都是认为180的掉头怎么会用手刹呢？当时所有的驾驶员都认为只要手刹猛拉的话就会拉断， 嗯， 叫拉崩了，都不可想象。再有呢，就是我们在英国的银石第一次看到那个赛车，那个座椅是那种桶状的，它为了保证安全嘛，可以把人紧紧的包裹在座椅里边， 啊， 而且呢是5点式的安全带。这都是我们以前想象不出来的一些赛车的用品， 嗯， 那就更甭说赛车的技术了。 那刘老师当时从英国回来之后，参加港京拉力赛，第一次顺利吗？好像是不是遇到了一些事故？当时 参加了前3年的港京比赛，就是85、86、87， 嗯， 这个3年的香港、北京比赛，每一次都不顺利，每一次甚至于都有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失误，严重的事故。你比如说，第一年的时候就把那个车啊急于求成，速度太快，转弯的时候一下就冲到那个山下面去了。 哦， 但是那个车呢，它保护装置非常好，非常完善，人没受伤，但是呢车损坏了，影响比赛的这个成绩了。 嗯， 第二年呢还同样是急于求成，结果怎么样？车又翻到稻田里了。第三年更惨，连比赛都没完成，车冲到鱼塘里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开车这件事儿，特别是对汽车运动不理解， 嗯， 认识不深，更重要的是没有掌握赛车运动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方法。 嗯，我听起来我觉得这个比赛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虽然您就是受到了国家那么好的机会的培养，但是那个时候啊，难道家人不会担心你说有那么大的这样的安全隐患，为什么还要再坚持做这件事情？ 担心，肯定担心。 嗯， 那时候的通讯呢也不是很发达，我在比赛当中出了问题以后，当时还要去邮电局给家里发电报。 嗯， 他们也是非常担心， 以至于后来呢，我在1995年参加巴黎北京那个比赛的时候， 嗯， 当时我回到家以后，我母亲跟我形容说，你去比赛这20多天，说家里跟作战室似的。我爸爸就买了很多地图，欧洲的、亚洲的，我们所经历这个9个国家的地图铺在地上来看 啊， 今天我到哪儿了，明天会到哪儿，后天会到哪儿，然后看那个地图上的地形地貌 啊， 查那些国家的路况。 嗯， 为什么担心？但是特别感谢的就是他们虽然有些担心，甚至还有些顾虑，但是他们还真的是义无反顾的热情的支持。为什么？就是我母亲说句话，你应当呢有所作为。其实呢，从这个我们当年啊，只是凭着一股热情去参加这个汽车的比赛，真正对于怎么样参加汽车比赛，怎么样能够提高我们比赛的成绩， 嗯， 保证安全，真的认识太少了。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我就想通过这个节目和我们的驾驶员要说，把车能够开走，那不叫会开车 啊， 真的。 嗯， 你只有在开车过程之中不出问题、不出事故，才叫会开车。 嗯，好，刘老师，再回到您比赛这件事情本身，从93年的时候，您连续4年在全国汽车场地锦标赛上夺冠了， 嗯， 开始成为车王了， 嗯， 这中间8年的时间，您刚刚说觉得以前不会开车，那么这8年做了什么呢？是有系统的理论方面的学习，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和经历，可能让您的车技娴熟了、成熟了？ 对， 嗯。 从85年以后呢，一直到87年，我们比赛了3年。当然后来呢，还在不断的参加一些比赛。 嗯， 那比如说去菲律宾啊、马来西亚呀、啊，包括去香港啊、日本啊等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去参加汽车比赛。这个时候呢，自己呢就在不断的思考，为什么在比赛当中总是出问题，总结一些经验。我从不会比赛到会比赛大概用了10年的时间，最起码7、8年的时间。因为赛车呢最讲究什么？创造速度。 嗯，是 创造速度。可是呢，创造速度非常容易，你只要脚底下 踩油门， 它那个速度就可以，车辆够好， 嗯， 你油门加的够足，它这个速度就创造出来。但是真正呢，创造速度是我们的追求，但是更高的境界是什么呢？是驾驭、控制速度。后来我们就理解了，哦，汽车比赛包括日常生活，能够创造速度又能够驾驭速度，才是我们真正的追求。从这以后呢，就把自己的做法就向我们的这个思想认识去靠拢。 那像现在汽车运动，我觉得也越来越被更多人去尝试并喜欢，您希望像这样的汽车运动未来是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我最希望的是我们所有的驾驶员， 嗯， 都能够有机会参与和体验汽车的运动。 嗯， 汽车运动、赛车运动是最讲究规则和方法的。 嗯， 他就知道我们开车遵守规则、讲究方法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特别希望驾驶员能够掌握赛车这种驾驶的高超的技能， 嗯， 准确的技能、精确的技能，它会给我们每个驾驶员带来更安全的一个驾车的体验。 嗯， 还有呢，就是我特别希望我们的赛车运动呢，能够使我们的年轻人把追求速度和驾驭速度统一认识到一起。 嗯， 再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它呢能够带动我们中国汽车工业向更高水平迈进。 嗯， 我们大家可能都心知肚明，我们现在虽然有各种各样品牌的车在我们国内生产，但是真正的核心技术并不在我们中国人的手里边。 嗯， 不论是发动机，不论是变速箱，甚至于轮胎，核心的技术都不在我们中国人手里边。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进入了汽车社会的大国，我们不掌握汽车真正的核心技术，我觉得是我们汽车大国的一个遗憾。 这里有他精彩的讲述，这里有他不凡的经历，这里会有我们和您的感动。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中波88000赫，调频100.6兆赫，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2:20与您相约。 柳石，我国第一代车手，人称车王，因曾为2008年奥运会提供安保的万名警察做驾驶培训，又被人们称为警察的总教头。现如今他出现在各大安全驾驶的公益活动上，为公众的安全保驾护航。那您本人除了是一个选手，是一个车手，是个车王之外，也是一位教练，很多人都知道您是在2008年奥运会为这些警察做驾驶培训的一个总教练。那当时对奥运会这样一个国际大的赛事，对警察们有哪些要求呢？您会怎么要求他们？ 不瞒你说，家丑我也愿意外扬。我在2008年之前，对警察这个队伍当中的驾驶员做过考察，这些驾驶员呢，驾驶技术水平并不高。所以呢，我当时就和我们有关部门领导提出来，我说奥运会这么大的一个国际的活动，我们要很多警察在开车工作，但是就我们目前这些驾驶员的水平，我觉得隐患很大。所以呢，就下文让我们全局近万名的驾驶员在2年当中进行轮训。效果非常好。那么经过我们训的这万名驾驶员，在奥运会期间没有一个人因为操作失误而发生意外的交通事故。 那除了给这些警察做训练，我们知道您也给国家领导人和首长的司机做培训， 对， 那对他们的要求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个好像听起来比较神秘一点。 他是这样，我们呢除了做安全驾驶的培训，其中还有一点呢，就是做一些特殊驾驶技能的培训。我们国家有一些要害部门的驾驶员，他要有一个防止突发情况的处置。首先呢是培养这些驾驶员观察问题的能力。任何事情的发生，它一定是有前兆的，只要你用心去观察，你就会发现问题。还有呢，就是你比如说普通的老百姓的驾驶员，我们在训练爆胎的时候，那么我们只练到什么程度呢？胎爆了，你怎么样把车控制住，平稳的安全的停下来就可以了。但是训要害部门的驾驶员，爆了胎以后还要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在胎瘪的状态下 行驶， 要跑， 嗯， 要撤离这个危险的地带。 嗯， 那么这个危险地带还不是一马平川，是有各种各样的复杂路面，还要过泥路、台阶、人行过街桥，万一这个是一个危险的区域，那现在在前面没路可走了，就是一个人行过街桥，那怎么办？开过去，然后还要过那个侧向倾斜道路，连续的驼峰、深坑的道路，难度非常大。所以培训的这些驾驶员应当说达到了一个高精尖的一个水平。 那说起您啊，今年还有一个事儿大家可能能想起来，是在5月中旬的时候，在南三环有一个套牌出租车在被执法人员询问检查的时候逃逸了，疯狂的逆行撞了很多车辆但是呢他非常不幸的碰上您了，被您逼停了。这个事儿可能很多人可能还有印象啊。现在驾驶安全问题很受大家的一个重视，我看您也经常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安全驾驶的一些公益活动上。我看到了一个数据，说的是截至今年10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是1.69亿辆，汽车驾驶人有2.75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数据背景下，您现在最关注什么样的安全问题？ 就对于南三环那个事儿呢，应当说他是幸运的。为什么说他幸运呢？是他碰上了我，制止了他继续犯罪的行为。 嗯， 他如果再一路狂逃，可能会造成车毁人亡的事故，那可就不是现在这个结果了。他一旦在这个事故当中造成了人员的伤亡，那面临着他可能直至死刑这最高刑罚。所以他碰上我，把他继续犯罪的这个企图制止了，控制住了，应当说他是一种幸运。 嗯， 我们现在从车辆的保有量以及驾驶员的人数来说，我们名副其实的进入了汽车社会。 嗯， 但是实际上呢，从我们驾驶员以及从我们汽车服务包括道路交通安全我们的现状，我们离真正的汽车社会还差得很远。 嗯， 我最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每个人为了安全要做到敬畏开车。 嗯， 因为只有你能够把开车这件事儿当成是一个生命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了，你才能够敬畏，才能够认真。有了敬畏了，有了认真了，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们现在道路交通现状真的是太不尽人意了，最终的问题不是技术的问题，是认识的问题。我们很多驾驶员拿开车这件事不当事，特别是私家车的驾驶员，这是我发自内心要跟大家讲的。 嗯，然后最近还有个事儿，也想听听您的建议，就是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了，然后大家最关注的呢就是小型汽车驾驶人可以自学直考。最初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其实你发现大多数人都是很支持的，因为如果我有条件有能力的话，我会可以有更自由的选择。实际上就还是有一些问题，比方说在北京这样的一个路况上，你在哪儿去选择一个场地去练习？而且刚才听您说完之后，我会觉得自学能达到一个科学的驾车这样的一个标准吗？那么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说您有什么好的建议能让这样的一个办法能够行使？ 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哪种培养方式的问题，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培养过程缺了一大块。我们缺一块什么？缺一块实际道路教学的过程。 嗯， 实际上我们现在呢，这个考照这部分比世界哪个国家都严，但是呢，我们拿到驾照以后，他在路上这段练习应当纳入到我们驾校教学和考试之中。 嗯， 你比如说你拿到驾照了，你在半年之中，你必须要完成，比如说30个小时实际道路驾驶的教学，你才能够真正在路上开车。我曾经做过驾校的校长，几十年的驾校的教学和训练工作都在我脑子里，所以哪个好哪个坏，哪个有优势哪个有不足，我是心里清楚的。 嗯，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想我们最应该解决的就是把我们所说的，也就是现在我们不被认可的陪练这个过程让它合法化，让它纳入到我们整个教学体系当中。嗯，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提高我们驾驶员考试也好，驾驶技术水平也好，一个真正有效可行的方法。 嗯，那刘老师再回到您个人身上，您未来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呢？ 我现在呢有两个想法，一个呢把我们现在的驾驶员安全驾驶的知识技术水平要进一步的提升。 通过什么方式呢？ 培训。 嗯， 讲座着眼点。 嗯， 想从这些事故驾驶员和违法违规有积分的驾驶员开始。 嗯， 我在也在搞调查。 嗯， 大部分地区啊所谓的培训就是坐那儿看一看事故警示片，重新考一遍交规就算过了。 嗯， 起不到一个教育和震慑的作用。 所以我想呢，能够把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安全驾驶的教学内容，对这些违法违规事故驾驶员进行实际操作的这么样培训。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特别想在全国各地开办私人高级驾驶员培训班，培养私人高级的驾驶员。 嗯， 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啊很高， 会有这样的需求。 对， 嗯， 有很多家庭很多人需要这样高水平的私人驾驶员。 嗯，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方面的专门的培养培训的机构。 嗯， 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找我说你帮我介绍吧，可是我把他介绍过去，人说他凭什么他来啊，他就是年轻，这个干净利落，那他驾驶水平在什么地方啊？还得有安全保障，有高水平的驾驶员。 嗯， 所以我就想通过培训，然后通过有关部门考核认证，达到一个水平，一个等级。 嗯， 有标准，有证书，这样的话呢，他才能够得到人家信任。这是我目前想做的这么两件事儿。 嗯， 最终呢，还是想通过我们不断的去努力，使我们真正进入汽车社会，使我们国家道路交通秩序良好畅通，特别是使我们每年交通事故的死亡率大大下降。 好，谢谢柳石教授今天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李玲。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世间百态，无欲无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得了便宜偷着乐，不得一时闷闷忧，有心栽花无心柳，也无欢乐也无愁。一日离家一日身，好似孤雁落寒林，虽然此地风光好，尚有思乡一片心。头一首呢听出来了，是劝善歌，没旁的意思，也没什么深刻的蕴含，无非是教人向善，让人学好。那么二一首呢，思乡曲儿，就说啊，这会子差不多了，到年根儿下了，是吧？阳历年那就快过完了，眼瞅着2016年在望，很多的朋友啊在北京打拼了一年，差不多该打点行装，买火车票飞机票，告奔家走，是吧？春运也就快开始了吗？立新呢，立新也得去老家去啊。啊，那说您老家在哪儿啊？劲松啊。哎，那说这劲松就不用那么麻烦了，腿儿着不就得了吗？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的周末新闻书场，我是立新。讲点门呢，就说啊，有时候叫无妄之灾，就是没想到会出这个事情。实际上探究一番，您会发现有些事儿啊，嘿嘿，倒不是迷信，但是有那么一句话叫做早有定数，不是迷信啊，它有原因，发生这个事情貌似也是必然的，偶然当中含着必然，唯物主义嘛。哪儿的事儿啊？浙江台州，说是头些日子，不是现在大伙实行玩那个微信朋友圈吗？啪，朋友圈里面来了一条，一小伙子发照片炫技，什么您呢？就是炫耀的炫，技术的技，炫什么技啊？车技。嘿，你们瞅瞅吧， 我是120迈的速度杀将回去，跟大伙一块